咁啊由永嘉大师呢个《正道歌》里边咧，咁啊亦都有讲啊。佢话君不见，则绝学无为行道人，不去妄想及不求真啊，咁无名实性，即是佛性啊，幻化虚真的即发生啊。咁啊，永嘉大师嘅《正道歌》咧，咁啊亦都系我哋一个学佛人咧，都应该要读添啊。唔单要读啊，咁啊最好要读咗得滚瓜烂熟，全部过背。咁啊，正永嘉大师嘅《正道歌》的而且确啊，对一个初学者，尤其是响呢个禅宗里边啊，响呢个禅堂里边，咁啊坐香嗰啲同参之友咧，咁啊更加你要学啊，因为《正道歌》所讲啊，好洒脱，亦都好实用啊。所以个开章第一句啊，咁啊君不见，你冇睇到咩？咁啊即系等于话你好好地睇一睇。咁啊亦即是呢个中门啊禅堂里边啦，你好好地参一参啊。啊，所以话君不见，你冇见到嘛？即系叫你好好地见啦，见啲乜嘢？咁啊绝学无为啊，叫做行道人。佢话有一个道人咧。他就絕學的不用學的，那無為即是不用做作的，那麼這個道人夠清閒，亦不用學的，亦不用做，那是什麼？就是我們的本性。那麼這個行道人就是我們自己的本性，那麼我們的本性是本來具足萬法，不用什麼學。我哋个本性啊，本来就系现现成成啊，咁啊何必有所造作啫？咁你叫做绝学无为，都系行道人啊。咁啊，说明我哋嘅自心清净，现现成成啊，所以就不随妄想，亦都不求真啊，唔使随妄想去求真。咁啊，点解啊？咁啊，无明实性啊。就即佛性啊！为什么不用随妄想？就是因为这个妄想烦恼就是无明，无明的本体就是实佛性，就是我们国性，等于说迷之时，那就变成妄想的不识的不知。我们只要一念参破，即无明即妄想，就是佛性。咁啊，幻化空真就即发生啊！一迷时，咁啊有我哋呢个即心意法和合啊，复生出来，呢个肉体系幻幻化化嘅，根本咧就虚妄。佢话如果你想证你自己，自己个法身啊，你就唔使向外求，你就在呢个幻化空真里边啦。现成就是有法身的，如同佛开示波斯匿王，你就在这个生灭身中就有你这个不生灭的法性，等于说你不用相修啊，年变月变日变年年千流变啊，那么变到不能再变，那么惊盖啊，你不用忧心的。他说我们这个生生灭灭身里面啊，就是有我们这个不生不的变性，所谓幻化这个空身就是这个法身的本体。那么既然不需要随妄想，不需要求真，因为妄想就是各自的佛性，那么这个幻化的空身就是法身。那么其中所分别者就是之业悟，迷时就有烦恼啊，有我哋呢个肉体生死流转；悟之时，咁啊烦恼即是系菩提觉性啊，呢个生灭心中就有呢不生灭性在。咁啊，现在我哋在迷慧中就讲呢个迷慧嘅说话啦，所以禅宗啊，佢就不立文字啊。咁就叫做教外别传，佢就教你啊， 好好地呢去參一參啊，點樣是個絕學無人閒道人？你一念覺悟啊，咁就能化空身，即化身啊，無名實性嘅即實性。但係其中所謂得立文字咧，咁啊呢四個字得一個參考下，就並不是話咧，我哋又唔使讀經，咁啊又唔使聽開示啦，啊乜嘢都唔使做，絕對唔係咁講啊。咁啊禅宗傳法，咁啊亦都以四卷離合經做引證啊。咁啊四卷離合經啊，咁啊經經就文字啦。怎樣可以說為叫做不立文字呢？就是說啊，我們參究之時，我們不要被這個文字裡面轉了去啊，我們以這個文字來去引證我們自己所參，為我們掌善堂。那為什麼要聽我的班首師傅開示啊？那麼班首師傅開示就是提點我們啊，去做一個翻手師傅都不容易啊！翻手師傅就是個明眼人啊，佢係一個明眼人，先至可以咧，在呢個寺堂裏邊講開示，而使到呢個初參者咧就得以實益。所以佢呢個音聲説法啦，咁啊同佛音聲説法一樣，咁啊佛音聲説法，咁啊教人要因緣悟道啊！直教明心，不要被那些音声说话转过去，那就叫不落音声啦。那佛去世之后，我们读经目的就是明理，我们就不要被那些文字转过去，那就叫做不落文字。那绝对不是说经又不用读，什么都不用。那所以很多那些文字巧妙啦，就令到啊初学者咧好容易啊，咁啊走于呢个邪门。咁啊，所以禅宗啊，佢个好处，佢个突出嘅地方咧，就系离心意识差，即系不落思量，不落分别，唔俾嗰啲境转咗去。所以禅堂嗰啲班佛师傅啊，都系一言半句。尤其是晚上啊，咁啊最后嗰支香啊，咁啊我哋嘅大和尚咪亦都系咁啊，走个两三圈，讲个十句八句咧，你就差咁就完啦。等于话今日工作已经系完，咁啊今日由今朝第一支香坐到现在咧，要休息啦。咁啊，你一日咁长啊，你究竟得到啲乜嘢消息？所以大和尚咧，佢就唔多讲啦，就用佢自己嘅心得啊，三五句，绝对不能多讲啦。唔同平时嘅一长篇大论，佢就系画龙点睛啊，所谓三几句就获得加罗，而亦都考验下每一个人啊，佢就全日个功夫之中，咁啊得到啲乜嘢境界咧？咁啊，你亦只有自己啦，好好地啊！自己嚟到啦嚇，反省一下啦。咁所以禅宗裏邊嗰啲用功夫啊，係的而且確，你如果參得好啊，係真真正正咧，好容易係開悟。所以我哋儒家大師係個明眼人，佢係個過來人啊，所以個開頭咧，就用一種文化式。亦都提起啊呢一年嘅疫情，佢话大众同参师傅啊，你君不见，你冇睇到吗？你应该要睇到啊，等于话咧，你应该要参得破，参破啲乜嘢？咁啊，绝学无畏，行道人啊，咁啊，不取妄想，就不求真，无名实性即实性啊，幻化空真即化真啊。就因为大家参唔破，所以向下咧就有好多文字啊嚟到辗转解释。无论佢成部正道歌多少个文字，点样嘅解释法，都系呢几句话嘅注脚啊。 所以結尾亦都是一樣啊！你要好好地參透，你唔見到嗎？你應該見到呢個哲學無為行道人。咁咧，於是佢參透啊，於是佢讀中呢個名家大師正道歌啦。咁啊，呢個人啊真真正正啊，咁啊得到些少咁眉目啊。咁其中佢又説過了之而法本來空。所謂若真若妄啊，無非都是對待法啊，有妄想，所以就說過真啊。因為有真，所以說過妄想啊。若果眾生唔會迷真起妄啊，諸佛大菩薩又點解會説教我哋反妄歸真呢？呢啲純粹都是對待法啊。我哋呢個自性本體裏邊。无所谓真，你亦都无所谓妄啊！所以佢话了知而法咧，系本来空嘅话咧，咁呢个绝学无为行道人啊，就当下即时，因为无为行道人清净故，就无妄可除，亦都无真可证啊！如同呢个虚空，何来？有呢个大小方圆之上咧，佢话若语问入一之时，缩见令小啊，佢话仰观日时，语起幻现，系于日面。咁嘅意思就系话，你入一之时，你就将呢个见性好似缩大为小啦。你因為只見的是圍滿一室嘛，咁就好似就將呢個見性咧，咁啊縮大就變成為小啦。咁如果呢個見性能夠縮大變小啊，咁你就應該出門口咧，亦可以將呢個見性啊就深小為大啊。所以話仰觀一字。被以起幻见齐于日面，即系你安啊，离开呢个讲堂啊，你卧高个头睇住呢个日，即系呢个太阳咧，咁你又可否即系能唔能够将呢个见性拉得个长长，一路长到啊与呢个太阳系相等咧？个齐于日面。可是你在外面卧高个头啊，你看这个太阳日光之时，不能够拉长这个见性齐于日面，咁啊亦都可以讲话你入得之时啊，你就不能够将这个见性缩大同为小啊，此就是佛呢令佢自己好好地都审查一下。好好地參一參，觀一之時，呢、這個見性冇心長啊，咁啊入室之時，當呢個見性亦都冇縮小，所謂大小長短啊，係屬於外境啊，與呢個見性係無關，見性係無呢個大小長短之上，咁啊若長於啊。即系能格令断，穿为小豆啊，就令无足迹。咁你入屋之时，咁啊你就围满一室，所见嘅就系屋内啦。咁啊，好似呢个长鱼啊，咁将呢个见性咧就隔断咗啊，将呢个广大周圆啊嗰、那个见性咧就好似隔断咗咯噃，咁就变成见性啦。应该一半呢就在屋里面，那么一半就在你的屋的外面，那就叫做若足长语就能隔灵断了。那么后来你就可以呢在个墙之中你就穿一个窿，我穿为小豆啊，豆的个洞，你穿一个小小的洞啊，咁啊，就将呢个屋内嗰一半见性啊，同埋呢个屋外嗰一半嘅见性，你都连续翻佢。 咁應該就有相續嘅痕跡喎。咁又點解現在又見唔到啊？有呢個相續嘅痕跡存在呢？我叫做稱為小竇啊，令無足跡嗎？此就係佛呢，欲想令阿難自己啊好好地審察一下，所謂穿之時冇呢個足嘅痕跡啊，所謂加之時亦都冇呢個斷嘅痕跡啊，所謂穿與共加足。以共斷都屬於呢個曾經啊，見證無所謂穿加續斷之上，故話自然就不然。此地咧就佛啊，好肯定咁樣否定呢個見證，可以縮大為小，可以加令斷住，係完全咧冇咁嘅道理啊！故話自而不然，點解呢？因為見證屬於心法，咁啊心法係無形無相啊，咁啊説明見證非事物啦，當然就冇呢個大小斷續之相啊。大小斷續係屬於外境啊，但係見證係屬於呢個自心啊。就譬如所謂方圓。长短是属于这个外影啊，但是这个虚空呢始终是清净，没有这个方空、圆空、长空、短空啊，正在有这个方圆、长短的框框挂在这个虚空之时，虚空都仍然清净啊，见性亦复如是，随缘故见大就见小啊，好似有内就有外，但系不变，随缘不变之时，咁啊本体系清净啊，何来有呢大小，有呢个断续之相？咁啊就说明呢、这个见性系心法，系人人本具，系个个现成啊，就在呢个生灭心中，就有呢个不生灭性存在。我们应该就要亲自见取，要直下承当，不要被外境转了去。那么如果被外境转了去，那就叫做为物所转了，那就叫做生死凡夫了。所以下文说，他为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就迷己就唯物失于本心，个唯物所转，就故于事中就观大观小啊。佢若能转物，就执同如来身心圆明，不动道场，于一无端则天能含受十方乐土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佢嘅八识嘅第二科，名为叫做会通。咁啊，此一科经文咧，就应该圆领啲嘅，叫做会通迷悟得失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一共咧就系有十二句啊。咁啊，文咧就分为两段。嗱，前嗰一段，我话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迷己为物，失于本心就为物所转啊，故于时中观大观小。此六句经文就是会通那些苦恼众生啊，因为迷之故，那么我们这个见性这个真心啊，那么非失此失。那么后的六句为若能转物则从如来身心圆明的不动道场啊，与一无端的天能含受十方国土。那么此六句经文呢就是会通啊，所謂諸佛大菩薩悟過，咁就非得呢就同於得，因為心性啊本係心法同體，係性凡無異，但係呢德容就有天淵之別啦。佛及大菩薩悟過，所以功德妙用 是不可思议大怒繁兴，但是众生迷故啊，但有华业苦三道，所谓功德的传引啊，所以为一切众生，咁啊通指九法界嘅众生，唔单系三界凡夫迷真俗妄，认物为己啊，咁啊即使系出世嘅三圣圣人，未能心达法空，法一未除啊，最后一份生相无明未断，咁啊仍然咧执有烦恼可断啊，有涅槃可证啊，亦属于咧云物所转嘅。不从无始来，就系从于无始，直至今日啊，有呢个妄识以来。咁啊，既然有妄识，就当然系有分别。咁啊，分别就属于妄想啦。咁啊，由此呢个妄想分别故啊，得了万法为心。咁啊，执诸法为实有，咁你叫做迷己啊，就为物啦。己就系即系自己呢、这个本有嘅心性啊，亦即是系本了明净嘅真心。咁啊，迷己呢就系、是、迷咗自己呢、这个妙明清净嘅真心而为物，就迷妙明净真心就变嚟。反而执嘛，我哋现在呢个幻幻化化嘅身心世界，为实我以及呢系我所有啊，咁就叫做迷己咧，就系为物，咁啊由是嘅起惑作业啊，所以轮转生死啊，咁啊我哋呢个真性非失，咁就始于失啦，我话失于本心。就因为执身心为实我，外尘就为实法啦。咁啊，将呢个本有妙明真性迷而不知，咁啊，此失就非失啦，此得啦系失啦。咁啊，好似呢个伪眼人、有眼病嘅人啊，佢就见到嗰啲桃花乱舞，佢就见唔到呢个虚空嘅本体啊。咁呢个虚空就非失此失啦喎。就譬如我哋众生迷啊，见一切诸相而不变，我哋自己个本性啊，迷己为物，咁啊呢个本性就非失此失啦，咁就为物所转。嗱，咁啊此一句为物所转嘅经文嘅景象咧，咁啊应该有句啊，认物为己嘅。咁啊，因为咧上文啊。叫做迷己为物啦，咁啊叫做失于本心啦，所以我哋应该话认物为己咧，先至为物所转。如果唔认物为己咧，佢就唔为物所转啊嘛。所以为物所转之上咧，就应该有一句咧，认物为己，即系失于本心。点解？就因为认物为己。就为物所转，咁啊经文咧就比较顺啦，意思咧亦都来得唔满，就说明众生因为认物为己之故，所以就为物所转。咁啊物就系有大小方圆，若是我哋认物为己啊，就系、是、为物所转啦。嗱，咁啊，如同你安啊，咁你喺个广场放眼一望啊，你就见到呢个南岩浮提洲，你就以为呢个见性就好大啦。等到翻入广场之时，咁啊，此边就围满一室啊，咁你就以为呢个见性咧就好似好小啊，咁啊呢种就叫做为物所转啦。如同应策为止，咁就为策所转啦。亦如同呢个旅馆啦，应客为主啊，咁就为客所转。所以下文讲嗰个世人，因为有日月灯三种光明， 更明之为之。咁啊，若服无此三种光明咧，就则不能见喎。咁就为物所转咧，为呢个日月灯三种光明所转咯。咁啊，又执有呢个阴星嘅有闻啊，无阴星就无闻。咁啊，执呢个光明，执呢个阴星为见性啊。咁啊，就系为疑物所转，佢呢个过啊。在于边一处呢？就是在于认物为己，所以就证明这个唯物所转之上就应该有一句是认物为己，那么意思才得到圆满。他说故于事中就观大观小，由于你认物为己，所以你见大之时，咁啊，说呢个见性就系大啦。咁你入室就围满一室啊，咁你见小之时，你就说呢个见性是小啊。虽知盲误就为心，你迷时就为物所转啊。物能外心，就好似冰，原来系水啊，结咗成冰啊。这个冰就反而障碍这些水的流通，那么若是我们反为成误，那么就不单是不为物转，且能转万物是为己用，好像用冰成水，那么水就当然不能妨碍水了。他说若能转物，就则从如来。咁啊，此两句经文就说明，我哋悟之故，就非得同得啊！就说明诸佛合晒菩萨，佢悟得万法为心，悟一切法如空花，如水上月，系彻底虚妄，了无自着啊！佢因为了无自着之故，所以内不能身心转。外不为尘境转啊，咁啊了之。大者乃系为心之大啊，大即是系法界，所以圆无大相可得啊。咁啊佢了之呢个小，咁亦系为心之小啊。咁啊小咧亦系法界，又何来小相咧？咁啊既万法系为心。咁你不但不为物转啊，更能转物，物物都系皆是系自己嘅本性啊！法法当下就系真如，万法就系当下的事啊，本妙明净嘅本体。咁啊，但呢种境界咧，就唔系话个口说说就可以得到。咁一定咧，你要下一番苦功，所谓真实修行啊，先至可以亲自证得呢种境界。咁啊，例如我哋长庆祖师啊，佢坐那七个菩提，咁啊，然后先至开悟啊。咁啊，你睇佢开悟嗰一刹那，好轻松啊，佢就开咗悟啊。出言吐语啊，咁啊另有一番境界啊！但你有冇谂到佢坐过七个步段啊？嗰一段咁长嘅时间咧，虽知道嗰啲步段系用嗰啲棕树嚟做嘅，我哋当然都有嘅，都有一个半架子，都有一个棕步段啦，都系孭住咁啊到处去参拜嘅。咁啊后来入咗时间长咧，我掉晒啦。半架子又掉咗，咁啊中途船又掉咗，咁啊变成得下咧，全部都冇啦。嗱，咁啊，既然嗰啲途船用呢个棕树去做啊，如果咁容易坐得落一个咁，好实正噶。你就将个途船日日喺你个地下去磨啊，你都唔容易磨得个烂啊，何况坐，你点容易坐得个烂啊？咁你一真人有几多数？ 就等于话咧，佢坐烂七个铺天，差不多佢呢一生人嘅时间啊，都完全响呢个念佛是谁嗰个地方咧，去下手去参究，所以结果咧，佢开悟啊，坐烂七个铺天，咁佢就开悟，就唔系话净系讲下就可以得经啦，系真真正正啊！要用一輪功夫，俾啲時間去栽培，所謂契而不捨啊，咁先至可以有多少嘅相應啊！所以從前咪有個笨仔啊，咁就食餅，咁就食咗一個，啊都好似唔係幾飽，但係幾好食喎，啊齋嚟呢個，咁啊食咗第二個咧，都係麻麻地嘅，都覺得咧。都仲啊，距離飽嘅程度啊，好熱，但係錯啊，幾好食啊！你只包，唉，食多個，咁佢連續啊食咗六個，佢覺得佢仲係唔係幾飽，咁啊當然再食啦，啊，佢第七個咧，咁啊咬咗一半啊，食咗一半啦，佢就飽啦，佢就心煩啦，點解我咁傻咧？我第七個食咗一半就飽啦。我應該前六個唔好食啊嘛，唔使嘥咁多錢啦。我淨係買第七個，食咗就得咗。但係你要明白啊，你冇前嗰六個啊，塞滿你嗰條腸啊，你呢個第七個，你食咗佢一半啊，係冇法子填滿你嗰條腸啊。等於話你第七本食咗半個就飽啦，飽到不能再食啦。呢个系完全啊前边六个嗰种嘅功劳，因为前六个已经将你条肠啊塞到满满啦，所以第七个先至食半个饱啊。咁啊，亦等于话咧，你都要食多几个咧，先至可以塞到满咗条肠，先至第七个只食半个就食光啦。咁我哋长庆祖师啊，佢坐落七个铺田。但是他怎可以说我为什么这么笨啊，应该前六个不坐，坐第七个短短时间就成功呢？所以这种呢都是说明啊，我们真用功者不是为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啊，我们无始时来啊，那些烦恼啊，那些习气啊，那些是非啊，那些执着啊，那些人我见啊，其实坚实到啊，好似最近呢个哥伦比亚呢个火山爆发啊，所用嗰啲坚冰嘅石雪啊，仲要多，都仲要厚，都仲要大啊！你点可以啊？为一时之间就可以将佢融化咗啦？咁啊，所以现在嗰啲所谓地质学家。现在研究佢呢个地质咧，佢今时爆啊，经过四百年都未曾爆啊，现在爆咧都系经过咁长嘅时间啊，积积埋埋嗰啲火力啊，到呢个唔爆都唔得啦，满晒啦里边啊，嗰啲火力啊，咁啊先至就呢一秒钟一爆，咁啊冚唪唥嗰啲雪咧最坚最实最厚啊！都用唔曬啦，所以呢一次死幾萬人咧，唔係火山爆而死人啊，因為火山爆咧，嗰啲火力啊，用咗嗰啲岩漿，用咗嗰啲雪啊，咁啊嗰啲岩漿同埋雪咧，流得呢個範圍好廣好闊，想將前後左右嗰啲城鎮村落啊，都淹沒曬啦。咁就说明咧，佢经过咁耐嘅时间啊，嗰啲火力越积越多，越积越多，几百年积积埋埋呢次化啊！咁啊，说明我哋嗰啲无名化，我亦都可以做个譬喻啊，都唔知几多生几多世几多劫，积积埋埋啊，都唔知几厚几坚几实。咁啊，你想融化佢啊，你亦都要俾啲功夫，你亦都要好好地啊！要俾啲时间去培植啊，唔能够心粗浮气啊， 为一朝一夕的成功，所以禅堂里面呢就叫做大野罗，亦名叫做波野堂啊，就以这个波野的智慧火，咁啊融化我哋啊多生多劫嗰种嘅烦恼，嗰种嘅坏习惯，嗰种嘅人我是非，嗰种嘅执着，然后先就可以见自己嘅本来。咁啊，所以呢种咁嘅境界啊，即系能够了解万法为心，唔为呢个外境所转，反而呢能够转物啊为自己用，所谓法法都成为真如啊。咁啊，呢种境界都一定要啲时间去培植啊，先至可以做得到。所以若是我哋能够慢慢去参究，咁啊慢慢去用功，咁啊有朝一日呢，我哋能够了知身心世界而幻，咁啊而不执着。虽然能够当下相应啊，但系由于你了知其为虚妄无实体之故，不起执着呢，咁就叫做明智慧中转物，咁就明智慧中即同如来。啊，若是呢能够了得诸法为心，念念回光返照之时，咁就念念我法而执不起，复而不行啊，咁就叫做观行为中转物啊，就叫做观行为中同于如来。咁啊，从呢个观行为中加功上进，咁啊任运先脱三界嘅粗烦恼啊，咁啊就相似见佛啫，就名为叫做相似为中转物啊，就系相似为中同于如来。咁啊，若是话从呢个有功用道啊，咪入到呢个无间道中。所谓一心三观，任运现前，焚破无明，焚净法身啊，咁就叫做焚净慧中转物啊，咁啊叫做焚净慧中同于如来。咁啊，若是话从呢个无间道中啊，咁啊念念流入沙河夜海，所谓常观涅槃行道，过呢个第八波赖耶识最后。一份的身相无名，性无相道啊，咁就名为叫做究竟慧中转物啊，就究竟慧中同于如来。嗱，咁啊，既然呢系有呢个六即慧，咁啊亦都说明呢，而刚才讲啊，你想话能够不为物转，而反而转物为己用啊。了达法法都是真如，咁啊呢种境界咧就的而且确啊，唔系讲下就算，亦的而且确，确而且的啊，要真真正正咧，要磨练一番，要好好啲自己咧参究一下，但系主要咧就系要尽量啊，将自己嗰啲执着要破了啲，咁啊所以从前啊。咁啊，有一个初参者，咁啊，佢参呢个隐冲禅师啊。咁呢位初参者咧，可能啊，佢亦都曾经读过《楞严经》啊。咁啊，或者亦都咧，咁啊，听过《楞严经》，佢就知得个所谓若能转物啊，就即同如来呢两句经文。所以有一次咧，佢参呢个隐冲禅师啊。他就问了他说禅师啊，他说《楞严经》里面讲，他说若能转物就即同如来啊，那这个物字就包括了万象心罗事事物物那么多，那么原则就如何能转呢？那么请禅师慈悲开示啊。那你说这个隐冲禅师怎样讲呢？他说我吃饱饭啊，没什么意思啊，即系 人冇乜意見咁解。嗱，咁啊呢個問題咧，我哋就應該要理解。咁啊，我哋壓飯咧，咁啊真係俾啲飯短咗佢，米啊粗，或者餸啊冇咁好，呢啲係人之常情，每一個人都有嘅，亦都係每一個人與生俱來嘅壞習慣、壞習氣啊，呢個肯定有。咁啊，如果我哋對呢個飯餸啊，或者衣著啊，或者任何日常生活所需嘅，咁啊一有所好坏啊，起咗一念分别，咁呢个就为物转啦，咁啊俾啲物转咗去啦。但系现在话我食饱饭，佢话我一些子意思都冇啊，就等于话我食饭咧就真系食饭，无所谓好丑啊。咁啊一落好丑就有执着。就為轉啦。咁如果我食咗飯啊，全無一點食飯嘅意思啊，等於話咧，我無所謂食與不食，也不過係隨緣，也不隨眾啊，照食，唔俾呢個飯餸或者衣著或者日常所用嘅嗰種嘅物質轉咗去咧，咁呢個人咧真係叫做食飯，真係叫做享用呢個物質啊。就真真正正唔转物，不同物转，所以就叫做佛，就叫做如来。所以从此有位老参师傅，咁啊个初出家咧，我哋师傅就叫我做参行，咁啊佢当然听师傅话啦，咁啊师傅叫自己参行啊，冇理由唔去噶嘛。咁啊佢参咗若干年，佢就翻嚟啦。咁啊当时佢师傅就问佢。佢喺外边咁多年，你学到啲乜嘢？佢话你究竟参啲乜嘢？你读咗佢？佢话我学到咧食饭，我只系知道食饭。咁个师傅就话：你真系有冇讲错啊？咁啊系人都知道食饭噶啦，点解你咁难讲啊？就讲识得食饭，你未去参学啊，你都会食饭噶啦。何况你家参咗咁多年翻嚟，学咗咁多年翻嚟，应该食饭咧，你更加了解。哈，佢个徒弟就直着呢个师傅话啱啊，你讲得错。就因为我喺呢几年去参啊，去学啊，我的而且确今食饭咧系以前不同啊。咁个师傅话点解咧？佢话我以前快，就俾嗰啲饭菜转啊。他说我今时吃饭呢，他说我不落分别，不落思量，那么就为物所转呢，就固然没有了，他反而转物了，所以即时就如来，不被这个物所转。那么同时呢，那么亦有一位新参学者，他就去参这个赵州老人。咁啊，佢一见到呢个赵州老人咧，咁啊，佢就问啦，佢话和尚，佢话弟子就初发心，咁啊，当然就唔知道点样参啦，咁啊，亦都唔了解啊，所谓十二时中，究竟啊何一时最好啊？咁啊，即使系参够啦，而家点样用心咧？嗱，咁啊呢种问题咧？今时今日都好多人啊，咁啊佢亦都话我哋乜嘢时候用功好咧？其实二六时钟都可以。咁你一落咗呢个十二时，有呢个时间啊，以共点样用功，有咗呢种嘅思量，都系执着。所以呢个赵州和尚答一句啦，佢话你俾呢个十二时间转咗去啦。他说老僧我自己啊，他说十二时辰分分都是用功的。那么既然十二时辰分分用功，不给这个时辰转，那么要转了这个时辰，没有时间性了，分分秒秒都是用功的。所以禅堂啊，行住坐卧都是一句话头，你一落了这个时间 去用功，点样用功都有所执着，咁就变成就为物所远啦。点样可以亲见本来呢？若是了得万法为心，见性清净直灭，不落时间，不落之量，咁就叫做真能转物啦。物呢就为己所用。咁讲到呢处，时间已到，向下文昌，扶衣明日。